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如纸条上所写，晚上六点太阳光不那么强的时候，他会出屋门来，在外面的长椅上坐一坐。也难怪对方说，只要见到庄长亭就能一眼认出他来。青年的视力的确不是很好，季飞鸿在他面前停下脚步时，他抬起头来，以为这是一个想要问路的游客，疏离又笨拙地下了逐客令。 你好，我不认识路，问路可以找别人。哎，你好。 季飞鸿蹲下身来，发现这个青年脸嫩得很，一点不像比自己大的样子。 请问你姓庄吗？ 这把清亮又正气的声音应该不会属于一个坏人，但白发青年仍本能地警觉起来。 你认识我？可以从今天开始认识。 季飞鸿弯着眼睛笑道。 我是这条街上新搬来的，是你的邻居。 在把孤儿院里的事情料理清楚，并基本掌握了乌克兰语后，季飞鸿向父亲请了一年的散心假。继父深谙自己这个儿子的性情，家里哪怕再有钱，也是个随心所欲的主，哪天兴起了，要去补轮胎卖保险都不稀奇。他这回愿意去国外，不管是如他所说，是去学习国外育幼院的先进经验，还是单纯想散散心，继父都随他去。 邻居？ 庄长亭警惕心很强。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 季飞鸿对答如流。 听其他人说的。66号有个月亮里来的孩子叫庄长亭。 庄长亭有点高兴地想，油嘴滑舌，不是好人。 你好，我叫季飞鸿，也是华人。 他嘴很快，嗓音也开朗，迅速介绍了自己的家世和来乌克兰的目的，说了自己的兴趣爱好。其中一条是爱打游戏，倒是让庄长亭敏锐地竖起了耳朵。庄长亭又想，是个有点傻的话痨。一通漫长的自我介绍后，季飞鸿轻快地道， 没想到邻居也是个华裔，真好，说中文果然比说乌克兰文舒服。我想和你做个朋友，怎么样？ 庄长亭少与人面对面说话，看上去冷淡，实际上手已经紧紧握住了长椅扶手，好压抑住内心的紧张。 我一般不常出来。 季飞鸿脸皮极厚。 那我可以常来你家找你吗？ 庄长亭从来没有过朋友，绷着嘴角不吭声，心里有点渴望又有点抵触。良久的沉默后，庄长亭冷漠道， 随便。 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。他很少说话，因此根本没法很好地掌握他自己说话的口气。自己为什么是这种态度呢？ 完了。 可是还没等沮丧之意彻底漫上来，对面的人就发出了一声轻笑。 那就说定了啊，我以后有空就来找你。 嗯， 庄长亭这下不敢太拿桥了，生怕他反悔，极快地嗯了一声。季飞鸿认真地望着他的脸。他原本的计划里，用一年的时间成为他的朋友，然后自然而然地带他脱离死亡的厄运。能救一命，为此付出一年光阴，对季飞鸿而言很值得。但见到庄长亭本人后，有些想法就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改变了。同样不知不觉改变的，还有其他的事情。 与季飞鸿、庄长亭同属一条世界线上的池小池发了狠，考上了楼隐就读的高中，又势如破竹地考入了同一座大学。他们在不约而同地淡化那段不由自主的时光，见了面也和过去一样亲密相处。两人不是想要忘恩，一方面他们知道那段往事不宜宣之于口，另一方面是他们曾感受过另一个池小池和楼隐之间的异样情愫。另一个世界的他们俩好像是恋人，这对还是少年的池小池和楼隐来说，都是生命中只曾耳闻而未曾接触的东西。夜间睡不着的时候，池小池合着被子想，两个男人怎么会在一起？抱起来会舒服吗？亲嘴的时候又和女孩子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也就是想想，毕竟他从小就和楼隐在一起，没和女孩子接触过，无从比较。但冒出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他的心脏却是痒丝丝的，仿佛心脏里无端生出了一根线，晃晃悠悠地连到了楼下人的心间。托了另一个池小池的福，池小池有了更广阔的世界天地。他发现篮球挺有趣，他发现每天上学并不是折磨，他发现他曾经在初中的同学同桌，甚至跟他考上了同一所高中的不同班级。只是上一世的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挖掘这些叫人心动的美好。上高中的第一天，同桌揪着他哀叹： 我操，怎么又是你啊？ 池小池勾搭着他的肩膀说： 这多好呀，如果你下课早啊，你就去食堂给我占位，如果我下课早，我就去占位，怎么样？ 爱卿言之有理，朕就不怪你总是追随在朕之左右了。 但不久之后，同桌就哀叹自己交友太他妈不慎， B 班永远比 A 班下课早，而且池小池每次还会吃一份打一份，给他家在读高三的楼哥。 楼哥楼哥，你就知道你家楼哥，你这么小媳妇儿嫁给他算了。 池小池拿书包砸他，心里却想起了另一个池小池。那天他抱着自己去了筒子楼里的公共浴室给自己洗头，另一个长头发的池小池垂下脑袋，略长的发丝拂过他的耳畔说： 只要你以后别长成我这个样子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 那个时候的池小池不能说话，但他在心里给了回答：真想要变成另一个你，能保护最在乎的人。想到这里，池小池豁然开朗了，觉得自己那些莫名其妙的心痒心悸都是因为那点执念。他要保护楼哥呢，他不知道楼隐是什么心思。池小池是为了让楼隐复活，心甘情愿献出躯壳的。至于楼隐，他分明过得好好的，莫名被一个人上了身，被提线傀儡似的操纵着，活了几个月，想来应该是挺不爽的。可池小池和他某次独处，问起这件事时，楼隐却说： 不，我很感谢那个人。 池小池放下心来，他挺怕楼隐记恨他们恩人的对象的。 是吗？人家是好心，也不是故意抢你身体的。 嗯。 楼隐温煦地笑笑，低头写了几行字，又偏过头来叫他： 小池。 池小池正在研究一道跟加速度有关的物理大题。 嗯？ 你觉得那个楼哥好还是这个楼哥好？ 都挺好的呀。 但他心里想，那个楼哥什么都好，但是这个楼哥在我身边。这话说出来太古怪了，而且他只是在心里想了一想，那些奇怪的丝线就又开始缠绕他的心了，叫他有些喘不过气来。 嗯， 娄隐又嗯了一声，继续写题，唇角却懊恼地下撇了一瞬。